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out of nowhere, out of my thoughts.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about this one night stand. You were for me that night, everything I always dreamt of.In life, but now you're gone. You are far gone. All the way to your island of rain. It was for you just a one night thing, but you were much more to me, just so you know.I hear rumors about you, about all the bad things you do. But when we were together alone, you didn't seem like a player at all.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 know what you meant for me that day.Right. You meant for me much more than anyone I've met before. One single night with you, little Jessie, is worth a thousand with anybody. I have no bitterness, my sweet. I'll never forget this one night thing. Even tomorrow in other arms, my heart will stay yours until I die.Let me sing you a waltz out of nowhere, out of my blues.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about this lovely one night sting. 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流声，我是鱼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夜的华尔兹，这首歌呢是1995年的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是导演理查德·林克莱德的代表作，讲述了美国青年杰西在火车上遇到了法国女生塞琳娜，两个人呢交谈甚欢，他们游览城市并且谈论着彼此过去的故事。影片以大量的对白撑起了剧情，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拍摄手法。2004年，这个系列的第二部《爱在日落黄昏时》上映了，男女主角再次相遇，同样是交谈漫步的一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到这里来》。 理查德·林克莱特《话痨爱情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爱在午夜降临时》于2013年上映。三部曲电影之间的间隔都是九年。这一部呢，讲述的是男女主角步入了婚姻之后发生的琐碎的故事。生活当中的细节呀、磨难呢，成为谈话的重点。像每个家庭一样，意见不合也会变成争吵的导火线。难得的是，这三部电影啊，都被收入全世界影迷们共同评选的最受欢迎电影排行榜的前200名。由此可见，真实的生活故事最能打动人。《周街残酷史》描述了转入正文高中的模范生炫珠、大哥宇直以及漂亮的女生银珠之间的复杂的感情。这部影片呢，以怀旧的做法还原了1978年韩国高中的校园生活，把前辈影片当中对于校园生活的轻描淡写提取出来，加以更加细腻深入的纵向刻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配乐名字叫做《烛火》，也是电影的主题配乐。 韩国导演于和的街头三部曲第二部直接就叫做卑劣的街头，上面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当中非常出彩的一首配乐，是英格兰亚伦森实验乐团的作品，在电影当中由男配角演唱。导演于和的第一部马周街残酷史致敬了李小龙的电影，那在这一部当中呢也致敬了华语电影当中的很多元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2015年上映，江南1970，以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孤儿出身的年轻人豁出命战斗的故事。配乐由曹英沃制作，他是韩国著名的电影配乐师，新世界老男孩等知名电影的配乐都是他的作品。Thank you.

上面这段钢琴曲是电影《海上钢琴师》当中非常唯美的一段音乐，这是托纳多雷的时空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虽然是改编自亚历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但是呢，导演运用了一种相同的叙事结构，那就是回到一个地方。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啊，叫做《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玛莲娜穿行在小镇上的时候，想起的就是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段诙谐当中带着黑色幽默的插曲。华语影片当中有很多的三部曲系列，李安、王家卫、侯孝贤、贾樟柯等等知名的导演都拍过三部曲。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香港导演叶念琛的爱情三部曲。这个系列啊，轻松诙谐，以年轻人的电影语言传递了导演的爱情观，在影迷当中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第一部《独家示爱》当中的插曲《他不准我哭》曾在2006年电影上映之后流行过很久。 就好比过了愉快的假期，谁说要我赶快学会凡事也看轻，泪水假使污秽了眼影，哪位可处理？他不准我哭，怎么可以哭？分手都要有一点笑容，泪水忍得到方可尽。石头粗糙，他不准我哭，怎么可再哭？不想他抱歉和别人抱，心知肚明他想我好，坚忍卓住可锻炼到，如日后被别个抛弃亦挨到。 谁说再重的爱亦教门外说更轻，泪水假使掩盖了眼睛，哪位看出你？他不准我哭，怎么可以哭？分手都要有一脸笑容，泪水忍得到，方可进步，变作借口粗糙。他不准我哭，怎么可再哭？不想怕抱歉过。 分手后一分钟，仍有后悔声音。能伤我最深的人，应得我心。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适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 早知不应是爱， 你放开 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离开， 愿你改 一个 少少。 你悔恨我未每次不想不爱， 心 未放开， 宇宙内 才能启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已够，一次够。 后天天都是最重要起手，皮肤有你的指纹，刻得太深。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 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离开， 一个 少 少意 外。未悔恨我未回至不散不爱，心未放开。 宇宙内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愿夜夜痛分开感慨离开一个 至少 你悔恨我未每次不散不爱心放开 找来 才能体是真爱是确实存在 爱满分竟是换来痛亦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折磨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十分爱》，这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是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故事呢与其他两部并无关联，只是演员一直沿用着方力申、邓丽欣，歌曲呢也是两个人合唱的。那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我的最爱》当中的插曲《分手要狠》。这首歌曲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讲述的呢是七个主人翁在爱情游戏上迷失自我的故事。有人说叶念琛非常的毒辣，他把都市男女爱情观揭露的淋漓尽致，是否如此呢？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说再见不要坐近，不纠缠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别扶助病困，谁亦害怕背上开口责任，谁亦避免看见伤害人，然后乱说转淡了可以做对冷朋，还道歉愧疚说不忍，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等等都不会合衬，却会忍不到意冷。不要坐近，不纠缠，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别扶助病困，难道想要与你放逐两份，难道没有步没走泪痕，其实阵痛过去了，很快另有别人，才自责过去太伤感。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等等都不会合衬，却会忍不。 所以想睡，想起你在车厢打瞌睡，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境，想你是方位，梦中是气味，梦里是因为没有因为。每当我深睡，所有细微末间的碎片，在梦里面依然完美。 前